出事的一列火车，然后火车当时的状况呢非常惨，当时的人请他拍了一张照片，他拍完以后这张照片他就卖了$500。 So tha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and in your photography career. Yes. 我们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而且是很有趣的一个拍摄经历。 And I think we've got enough time for today. Okay. And then we stop here. Thank you listener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listeners. Bye bye. 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把学习英文呢作为自己的一项爱好，一个 hobby。 就像这一刻我们谈到了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谈到兴趣爱好呢，周敏认为呢这可能是继这个谈论天气之后相关的另外一个比较叫做什么比较安全的一个话题。所以见到外国朋友或者是一些英语爱好者，当您开始用英文进行交流的时候，不妨呢设计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先见面打招呼，完了之后呢谈谈天气啊，进而呢你就可以谈一谈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也可以打听一下对方喜欢什么。那么在第八课的 Section C 的对话当中呢，其实就给我们演绎了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您可以开门见山直来直去这样问 Do you have any hobbies? 啊，可以这样问对方啊，如果对方说是啊，有啊，有很多呀，比如说我呢这个收集邮票啊 ，I collect stamps， 啊，您就可以接着往下说 ，Do you have a big stamp collection？ 啊，既然您喜欢收集邮票，那么您的这个邮票的收集量一定是非常的大了，啊，那对方呢一谈到自己的爱好，当然是非常的感兴趣了，所以他接着说 ，It's quite big， 不错，啊，收集量是很大。另外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其实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这个兴趣爱好啊不仅仅是一种，甚至有很多种，同时呢有时候还是跨领域的，有时候呢这些兴趣爱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这位先生呢，他既喜欢 collect stamps， 同时呢他还喜欢 listen to music， 并且呢对 jazz 还是情有独钟啊。 I'm interested in jazz， 不是 pop music， 也不是 rock and roll啊，也不是 R&B 什么之类的，看来这两位还是谈得满投机的，所以呢，他还想继续展开这个话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从哪儿看出来的呀？不知道您注意到了这句话没有 ？What about you？ 或者是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你怎么样啊 ？What are your hobbies？ What are your hobbies？ 对方也很高兴，谈一谈自己的爱好。他说 ：“I'm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To be interested in， 大家注意到这个短语呢是使用率比较高的，在谈到爱好的时候使用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短语 To be interested in， 对什么什么感兴趣啊。但是呢对方呢也很谦虚， I'm only a beginner， 我可不像你啊收集邮票那么在行，已经很专业了，有一个 a big stamp collection， 我只是一个 beginner啊，我也是一个 beginner。 如果有朋友问 Do you like English？ Do you like English？ 你喜欢英文吗？你说 Yes， I'm interested in English， I'm interested in learning English， 但是呢 I'm only a beginner， I'm only a beginner， 我只是一个初学者，初学者刚刚踏入这个领域啊，所以呢请多关照，一言外之意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他又接着说呢 I'm not good at it yet。To be good at something， 意思是很擅长什么事情。对方又问 Do you take color photographs? Do you take color photographs? 彩色照片 Color photographs. Not yet, just black and white. 我呢只是个初学者，而且呢我只照这个黑白照片啊，不照彩色照片。看来这位的起点呢的确是不低，还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投资，比如说Last week, I bought a developer, 啊，洗印器，用来冲洗照片用的。Is photograph an expensive hobby? 谈到在兴趣方面的一些花费啊，这个对方呢感觉到啊有一点好奇。Is photography an expensive hobby? Expensive. 那么接下来呢，对这位又说 ，It's not very expensive, not very expensive. 对我来说还可以吧，还能承受。但是呢他又进一步阐明，他说 Of course we must buy a camera first、如果你想搞摄影的话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相机 camera。 这就是第八课 Lesson 8 Section C 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